喂，大家好。 系大家好。 嗱，今晚咧就我系仙人。 Hello， 系 Carmen。 嗱，中间嗰个就是、其实佢系我哋 Blada 台嘅其中一个。 诶、 你又属于你 成员啦、 啊， 成员成成员啦、 啊，帮手剪片啊嗰啲嘅。 媒体创作啦、 啊、，Albert 系嘛？ 系啊系啊。 Albert， 咁咧诶。做節目之前咧，先講少少嘢先。 好。 啊，點解我中意做仙人爺話呢啲靈異節目呢？因為我就好鬼怕惹是非啦，講政治啦。咁、你知點解講鬼好過講人嘅？其實鬼同你無仇咧，就唔搞你嘅。人啊，大鑊啦，咩事都會發生嘅。無端端啊，你惹到佢都唔知嘅。你撞到嘢，你可以找师傅搞系嘛、人就找不到，即系冇办法找人 搞，找个恶过佢嘅嚟搞佢啦，唯有。 咁你咪即系同佢一样咯， 系嘛？咁恶性循环都唔系好噶。 系啦，咁又有少少嘢，但系我讲翻先啦，即系最近咧，就我之前做嗰台咧，就某个主持咧，就同呢边有啲主持咧，就成日。 針鋒相對啦， 針鋒相對啦，係咪？咁其實我覺得咧，你即係嗰個主持，我同佢都係朋友嚟嘅，係嘛？如果你哋質疑佢嘅銷售手法啊，過嚟係冇問題嘅，係嘛？你啲你即係你冇一個出發點咧，有你嘅論據論點噶嘛？但係如果覺得你如果你講到人哋屋企人啊，涉及到講到人哋屋企又話做雞又成啊，我覺得嗰啲又真係講唔落咯，同埋你千祈唔好拉我落去。我冇興趣講呢啲嘢嘅，係咪先？同埋喂，講真，嗰啲主持我面都未見過，我都唔識嘅。你如果你話幫我要平反什麼，你係唔使啦。我俾人鬧咗咁耐，我一句都冇駁過。我覺得咧，嗰啲人如果係咁樣話你，你又係咁同佢駁斥泥漿摔過咧，你同佢冇分別。譬如嗰啲係賤人嚟嘅，嗰啲賤人鬧你，你又駁啲賤人。你是同一黎章摔角，咁你都系等同两个都是贱人嚟嘅。 况且佢讲嘅又唔系事实，做乜要驳佢？ 系啦，咁都所以我冇理过，由头到尾我冇理过佢哋嘅。 等于我都系俾人讲咗成年，我一句都冇肺病。佢都唔系讲紧事实，做乜要同佢一样？ 系，即系你生安白做嘅嘢，我哋真系冇兴趣讲。 系啊， 咁我哋澄清完咗啦，嗱，拍唔到啊！高抬貴手，你要講就講，千祈唔好拉我落去，我唔關事嘅。況且我同嗰個主持都係朋友嚟嘅，雖然佢做嘅嘢咧，我未必認同，但唔認同唔代表唔可以做朋友噶嘛，大佬，係咪先？咁佢要揾食嘅，佢嗰啲唔關我事噶嘛，係嘛？咁我做我嘅節目，佢去揾食，佢唔關我事嘅喎。咁你千祈就唔好拉埋落去啊！所以我連佢個名字都唔講嘅。總之你哋知道我講乜就得啦。好，咁我哋翻翻， 我哋講翻鬼啦，係咪？ 係啦， 講翻啲比較純啲嘅嘢， 讲翻我哋 啲咁复杂嘅， 嗱，点解我哋会揾阿 Albert 嚟咧？咁啊， 好荣幸嘅，真系，即系受宠若惊，第一集，即系仙人术二第一集就揾我做嘉宾，真系太过开心。 系咪第一？你系我哋嘅员工啦，系咪？即系大家同事啦， 系 咪先？咁啊，都想知道下，有咩 Alex 有？ 我唔知佢有冇，佢冇同我讲过，佢冇同我讲。 佢 operator 嚟喎，大佬，佢入咗嚟唔系 op 机。啊！嗰日咧咁啱我路过咧，就听到Albert 喺度讲话，我有两单灵异事件、哦。咁你知道我一听到呢，绝不放过啊！咁咧，咁我梗系捉个 operate， 捉个 捉我嚟审问下啦。 你冇咁审问，分享 了解下啦。 Okay、我哋啲节目咧，开心分享嘅，即系大家都知道宗旨咧，我哋。会讲灵异，但系我又要开开心心。 最其实最过瘾就系、是，真人遇到嘅嘢唔系听翻嚟 啦，千祈唔好话我个朋友讲嗰啲，即系最大镬嘅，系嘛？ 系 喂，不如我哋咁耐冇片冇俾片人哋睇过咧，你中意你讲先，我俾片人睇先，定系你要？整个 break 先， 我冇所谓啊，你 吓，咁啊唔好啦，俾你讲先啦。 好，okay, 好，咁啊，话说我就系读呢个电影嘅课程噶啦，咁啊出嚟做影视制作啦，咁样，咁五年前咧我未毕业嘅，咁嗰阵时咧第一单灵异事件啦，咁样，我就同一班同学要去，即系耐唔耐都要拍一啲片交功课俾啲 Miss 阿 Sir 啊嘛，咁样，咁啊有一次佢哋就话要拍长枪战，咁啊当然用气枪啦，咁样， 咁就去到香港嘅一個爛地，即其實我就唔係好知嗰個地方咧，係咩來歷㗎啦，咁樣。咁我話見咧，其實咧佢哋都玩開war game 嘅，因為好多 BB 彈啊喺地下咁樣。 哦，即你去嘅時候已經有好多 BB 彈喺地下。 係啦，係啦。咁佢哋又係拍槍戰，即佢哋唔係拍槍戰，佢哋拍一場綁架戲。係啦，咁有女主角啊，有成，即有一班就負責做綁匪，就攞住啲所謂嘅氣槍就扮真槍啦。咁我哋係咪？咁我咧就唔係演。演员又唔系成日，我喺现场咧就负责帮佢哋执埋执尾嘅啫，咁样，因为系隔篱班嘅功课就唔关我事，帮我佢帮手咁样，咁我帮佢看袋啦，咁我就坐埋咗一边，咁你知看嘢嘅系好闷噶嘛呢件事系咩事？咁咧我就开住部电脑就喺度打剧本写剧本，即系做紧我自己 project， 就帮手另外隔篱班做一啲 project， 即系拍枪战咁样。咁整整下，即系当其时唔系夜晚嚟嘅，我哋去到嗰个系一间旧。嘅別墅已經係爛鬼曬嘅啦，即係冇曬屋頂啊，冇曬成，得啲圍牆，可能俾佢哋做槍戰嘅時候攞嚟做遮掩咁樣啦，咁樣咁啊幫我哋看袋，其實唔係淨得我一個人看嘅，有三至四個人咧同我一齊看嘅，咁樣即係計埋我，唔係應該有三個，計埋我四個，咁我就喺度做自己嘢啦，佢哋我就唔係好記得佢哋做咩啦，好似喺度傾下偈啊定點樣樣。好啦，咁跟住做咗大概下昼，我哋中午去嘅，跟住拍到大概下昼四点钟到啦。咁就现场就唔係好猛太阳嘅，咁但係都足够光源嘅，其实。即係一间烂屋，跟住隔篱呢係成片森林咁样啦。咁 啲草系长嘅意思。 其实就。佢啲地磚，即出面嗰啲有啲地磚咧，嗰啲罅係有啲草咁生出嚟咯。咁、但係嗰啲地磚就係、是、就有少青苔嘅啫，就唔係話好綠嘅色嘅咁樣。係啦，咁嗰啲拍戲咁先至好睇啊嘛，即係你有啲植物啊咁樣可以比下咁樣好，咁啊好睇啲。咁我就喺度，咁我就喺嗰間爛屋裏面就看袋啊咁樣嘅。咁就喺度打下打下，突然間咧就聽到咧有人唱歌。咁其實我好肯定咧。我嘅范围里面呢，即係大概二三百米嘅范围里面呢，都淨係得我哋四个人嘅啫。係啦。咁因为我喺上一层啊，我喺即係嗰层係一层烂别墅啦，係有可以上去嘅。咁我哋喺上面上层嗰度呢就坐低看袋啦。咁我 會唔會係露天嘅呢？因为你话冇咗个顶。 係啦，冇咗个顶嘅，係露天嘅。即係我係可以咁样望落去呢，即係因为啲墙都烂晒㗎啦。咁我可以望落去下面呢，见到啲森林啊，即係见到啲树啊咁样。 都见到佢哋拍嘢嘅人。 其实我係知道佢去咗边度，但我仲听到佢哋拍嘢嘅声嘅。即係佢哋大概喺我四五百米之外咁样啦，听到佢哋拍嘢嘅咁样，咁但系咧隐隐约约咧，唔系隐隐约噶，直头成首歌我听到咧系有人唱歌，仲要咧系我形容一下啦，系一把女声，有埋旋律嘅，系有埋旋律嘅，即系其实系有伴奏嘅，但系就系好轻声嘅，类似系一啲越南啊，佢哋嘅乡村咁上下嘅感觉嘅歌嚟，但系你听唔到佢唱乜嘅，就类似咧你上次阿仙人咧，上次俾我睇嘅一条片咧，就话有一个古仔，就系有个烧烤炉咁样咧，就佢哋见到一啲灵异嘢，嗰啲人咧又系讲嘢咧，系听唔到咁啊。我就發覺係類似啦，咁但係當然燒烤爐嗰單嘢就我唔喺度啦，係咪先？但係咁樣嚟睇咧，就係最似係我聽到嘅嗰首歌，即係肯定唔係中文歌，肯定唔係英文歌，即係起碼我識嘅嗰幾種語言，就算雖然日文啊嗰啲法文嗰啲我唔識，但我都會知道，似係法文歌，但係我係咁耐以嚟係未聽過嗰種語言嘅。 嗯， 唔系知系咩嚟嘅？ 佢金三角里边嗰几个国家咧，即系譬如越南、泰国咧，佢有少少嘢嗰啲 系唔同噶嘛， 嗰啲 乐器 啊，同埋嗰啲嗰个 melody 系有少相似嘅。 系啦，就系似呢啲咁嘅风格嘅，系啦，即系但系个旋律同埋个唱法啫。但系佢中间嗰啲咧，我唔知系咩嚟，但系我很肯定。嗰、那個範圍咧，所有咧應該得我哋四個人嘅啫。除非我感覺似咩咧，就係、是、感覺咧有人咧埋咗一個錄音機播緊音樂咧，就係、是、埋咗喺啲地下，因為其實埋咗喺地下裏邊啊。我就聽到係咁上下嘅感覺。 隔住個地下， 隔住有少少地下嘅，係啦，有少少咁嘅感覺。 但 係 喺二樓喎、 啊。係啦，下邊我肯定係冇人嘅。 即系一楼下边冇人，但你觉得嗰个音乐系喺一楼下边传嚟啊，定系一楼下边个地下传嚟嘅意思？ 唔系，个感觉就系话咁远我都听到佢哋拍嘢声，但系嗰种音乐咧就唔大， 唔细，系、 嗯、 你啱啱好听得清楚嘅，咁咁嘅感觉咯。所以你话好隐约，我真系唔知佢喺边度传出嚟啊！即系你揾嚟揾去都唔觉得佢喺边度传出嚟啊！成件事就 是、每个声都会有个方向噶嘛。 嗱，嗰阵时我冇嘢嘅，嗰阵时我谂住、嗯、算啦，唔理佢啦，我继续，因为好认真咁打紧剧本啊，成啊咁做紧 project 嘅。咁、跟住咧，我哋系拍完啦、走啦。即系导演啦，会请食饭啦，夜晚系咪？咁、我哋食饭咧就我哋倾戏啦。最奇系咩咧？最奇就系我问人，喂，嗰阵时咧，你听唔听到有人唱歌？ 嗯， 其中嗰度我有四个人噶嘛，有两个听到，两个听唔到。出边拍嘢嗰班又系有一半人听到，一半人听唔到。 都系嗰个音乐， 都系嗰样嘢。 即其实系冇可能听到， 冇可能系咁。咁撩楞啊！成件事个安排咁撩楞，你唯一解释到咧就系、是，有啲人真系聚精会神拍嘢，即系唔用灵异角度，有啲人聚精拍会神拍嘢咪听唔到咯，有啲人就咪 OK 咯，拍到咯，咁即系听到咯，咁样，咁又冇理由我哋呢一班四个人都系咁噶，我唔，所以我嗱呢、這个我解释唔到咯，我第一单。就是、我拍嘢，就是、我拍攝嘅時候咧遇到嘅第一單，同埋咧嗰日咧又真係好怪雞嘅。有啲嘢咧就係、是、我哋有咪有氣槍嘅，我哋有三批槍嘅，我哋帶三批槍，一批槍咧就會玩開嘅，已經係 work 嘅，係不嬲玩開。有一批槍咧就係、是、連個盒都未拆嘅新嘅，另外一批槍咧就係、是、收埋咗好耐冇玩嘅。佢哋帶曬三批槍去拍嘢啦、三批槍輪流壞。系啦， 咁奇怪， 就系、是、似我哋嗰日咧第一次直播嘅时候咧，嗰、个机器嘅问题，即系你话你话独立枪嘅事件咧，你可以解释喂机器嘅嘢坏好正常啦，系咪先？但系奇啊奇在系新枪，你话坏冇问题，你未开盒啊嘛。旧枪摆好耐冇玩嘅坏冇问题，咪摆好耐嘛。但系玩紧嗰批同时三批枪坏咧，就机会率系好低。计埋嗰个唱歌，即系听到歌声嗰样嘢咧，就令到你好大嘅遐想咯。 佢应该系。同你哋玩， 我哋有拜噶啦，到最尾我哋系有拜拜先。 啱啱就系想问有冇拜咗先？ 我哋开始冇嘅、我哋开始冇，因为嗰阵时咧系接近夏天啊，初夏咧就好多蚊嘅，我哋净系烧蚊香，咁啊谂住冇蚊，真系冇蚊，我哋方圆咧咪好大嘅，我哋带咗几盒。十几廿盒嗰啲蚊香咧，去到周围点噶啦，已经咁蚊系冇嘅，但系就有呢啲咁嘅嘢。咁跟住到最尾咧，我哋系我唔记得有冇拜，因为我哋里边呢四个系冇拜噶啦，一定我哋做紧自己嘢。出边可能有拜，因为佢啲枪有问题啊，咁样可能有拜，跟住到最尾拍得成嘅，完咗成件事嘅，系啦。呢个就系我听到歌声呢样嘢，就系、是、我觉得好奇怪。 佢好似系想有啲人听到，有啲人听到，或者嗰人个嗰、那个咩嗰、那个 接得通系嘛？ 气场强，佢听唔到。咪你谂下，你都系咁样隐约听到，佢喺咁鬼远，仲要喺度拍紧嘢。 所以我就系话，如果成件事真系，除非你有两个收音机。埋喺同一地方咁樣樣咯，如果係咁樣樣就解釋到。 佢冇咁嘅必 唔會有人咁樣做咯，我只可以話 係咯， 係咯， 係啦。 同埋即係相距500米，但係都會聽到，其實係即係一個空間啊，係一個空間度播緊。你哋係同一個空間做緊呢啲嘢啊嘛，佢喺個空間嗰度播緊唱緊呢首歌，讓你哋聽到。咁好可惜，你哋唔係好明白個 language 係講乜嘢。 唔係最衰，你係日頭啊，夜晚嘅氣氛好啲，聽到 即刻執埋走。 所以我哋其實一定係日頭去拍噶啦。我哋都知道會好麻煩，因為夜晚其實拍嘢你知啊，燈光啲好麻煩嘅，即係唔好話靈異，唔好話靈異呢啲嘢啦。即係你個運作費用你會好大嘅。 你個發電車啦， 係啦， 租燈啦， 係啦。 不過呢啲壞嘢咧唔出奇嘅。 第二單靈異嘅咧係咪我哋啱先講啊？好啊，好啊。 嗱喂，你头先咪讲咗嗰个咩嘅？咁我俾翻条片差唔多嘅。 好啊， 咁我同阿老表去大美督，嗰单嘢又差唔多，俾大家睇下。 好啦，Alex 要播呢、這个。 喂，老表，你乜夜妈妈带我嚟大美督搞咩啊？ 宵夜食啦，梗系 两条友宵夜食， 顺便拍下拖咯。 屌，我哋未襟勾嘛，边咁快讲俾人听啦？ 但系我哋都要静静鸡拍下拖噶嘛。 咁啊系，喂， 联络下感情。 屌，联络感情，我哋嚟到啲静鸡鸡嘅地方喎。 呢度有好嘢， 系嘛？ 同你嚟得咧，就一定有好嘢。咁啊，而家喺门口讲啊，嗱呢度咧就门口呢度咧就暂时冇乜料到嘅，因为个厕所啊够光猛。 人流又少，咁但系入边就精彩啦。 喂，但系我哋而家呢个系旧嗰个大美督烧烤场嚟嘅，唔系新嗰个嚟。 唔系新嗰个啊，新嗰个咧就真系人多过咩嘅。 系 呢度咧就咩多过人。 我望到里边系冇人嘅。 系冇错，但系呢度系冇人。 但系我哋唔系去拍人。 冇错，我哋睇下有冇奇遇啦，好嘛？ 好，咁我哋入去先讲。 OK OK。 先解释一下呢一度嘅风景先啦， 系嘛？ 山明水秀，有山有海，对住个套路讲，咁你其实人觉得舒服咧，咁嗰啲嘢都会舒服噶，系咪？咁啊，呢一度咧个风水树就喺呢一度啦。 哇！呢棵榕树都唔简单。 冇错，百年榕树，睇啲气根几有气势。 系， 不过夜晚晚唔好行埋啦。 系，真系嗰啲气根咧，即系我硬系觉得啲气根唔知点嘅。 系啊，好似嬲住嬲住咁。 你讲系边度啊？嗰次 事发咧就系街头呢一度呢啲烧烤炉嘅。咁發現咧就喺篤尾嗰啲燒烤爐嚟嘅，咁啊由呢一度開始個恐怖情節就由呢度開始。 喂，嗱，我哋又坐低咗，有咩好嘢講先？ 嗱，呢度咧大概咧就十零年前，十二三年前咧，咁咧就我有份嚟呢度燒嘢食嘅。 呢度 喎，系啊，有份嚟就坐喺啲后边嗰张台啫嘛， 系 就成班人咧，大概十四至十六个人度咯，因为 exactly 都唔系好记得啦，因为十几年前嘅事咧，咁啊喺度烧嘢食啊，咁啊有男有女啦，咁啊喺度玩啦，好开心。其实个情况就好似同今日咁，但系点解话会同今日咁咧？嗱，即系得一台， 系啊，今晚净系得我同你， 净系得一台咯， 系啊， 咁。今晚就更甚添啦，净系得两条茂利喺度录嘢。 喂，唔系喎，次次咧，我哋去嗰啲地方咧，我哋澳洲个 friend 咧 ，Amy 咧，我哋睇唔到，佢睇到个，次次都。 我只能够感觉咯，因为佢见到嘅嘢咧，其实就我听你讲翻出嚟就好多， 系， 但系我只能够觉得唔对路啫，但系真系任何嘢都睇唔到。 系咁， 但系呢一度嗰个情况就唔同啦，系真系睇到。虽然就唔系我，因为我系其中一个饮猫咗嘅人嚟。 系，哇！要你猫好难噶。 使少少钱啦，冇人会唔猫嘅。我觉得即系问题系用几多钱咁解啫。咁就喺后边呢一张台度烧，即 系 喺度烧紧嘢食啦。咁啊，十几人哇，好高兴，好开心咁样烧啦。咁咧，成班。十零年前我都是不是很年纪大啫，咁啊喺度， 好细个，十几岁啫， 系啦，咁啊好开心啦，成班，咁啊九点零钟开始烧，咁啊烧到十一点零钟咧开始，即系唔系食嘢啦，就系玩啦，咁啊饮酒啦，买咗大量啤酒入嚟啦，咁啊喺度饮啊，有差妹嘅差妹，嘻哈嘻哈，其实都系得一台嘅啫， 都系得，系喎， 系啦，咁烧下烧下嘅时候咧。大概是搭十一点九至十二点左右听到在最尾咧，又有一台喺度烧紧嘢食，我哋就觉得好奇怪，因为我哋喺街头嗰度好似冇见到有人行过入嚟，点解后街尾嗰度有人烧？不过 anyway 唔紧要，因为地形我唔系好熟。即系呢度系俾个海包住， 唔系你哋初初以为自己猫咗嘛？可能都冇怀疑呢样嘢。 未猫晒嘅，但系就。你有人燒嘢食，我覺得喺燒烤場多咗台唔奇嘅。不過你話玩到咁夜，仲喺度食緊咧，就比較少機會啲。 係， 因為我哋自己嗰台啲後生仔，都飽曬啦，喺度飲緊啤酒啦。咁啊，至到十二點零啊，貓嘅有人貓，咁啊好啦，有人貓嘅時候咧。就開始係溝女時間啦，咁咧就一 pair 一 pair 咁啊，周圍行啦，當公園咁行啦，揾個角落頭啊，傾下偈又好，抽下水又好，乜都好啦。咁啊有一 pair 情侶咧，就聽到嗰邊咧後邊嗰度咧，就有人喺度燒緊嘢食喎，又玩得好開心喎。但係咧，咁佢啊行埋去啦，過去啦，嗰邊有人，即係唔使驚啦，就話老笠啊啲咁嘢冇問題嘅，應該唔會發生嘅。咁啊一 pair 咁行入去啦，咁啊踱住步，拖住手咁慢慢行下，呢度指指，嗰度啊講講咁樣，咁啊慢慢行入去咯。行到入去咧，接近嘅燒烤爐嘅時候咧，啊點解呢啲人咁得意嘅？佢講啲嘢咧聽唔明嘅。 係，即係佢係你聽到你喺度講， 唔係我嚟嘅嗰個， 即係佢哋聽到佢講， 係啦，佢嗰個人講演繹翻出嚟， 係 佢哋講嗰啲嘢聽唔明， 嗯， 但係可能係因為佢哋太多人同時間發聲，所以啲聲音疊咗， 嗯， 咁佢可能聽唔清楚唔奇嘅， 係， 咁啊唔緊要啦，佢哋都係散步嘅啫，一批，因為係一批人散步喎，咁啊一路行入去啦， 嗯。 咁啊，咁谂住啊，咁近 ，say 个 hello 咯， 嗯， 咁同埋 hi 咁，咁嗰啲人就拧转头望佢啦， 嗯， 冇五官， 即系佢 全部， 我当佢哋咁啊，本来背住，跟住咁啊，拧翻过嚟， 系啦，正面系冇眼耳口鼻，哇，嗰边啲情侣行得快咯，唰一声跑翻出嚟，走啊走啊走啊，咩事啊？ 啊， 咩事啊？ 哦， 个个都掹，咩事啊？ 嗯。 走啦走啦走啦，佢噏唔出， 嗯，即系佢 已经慌啊！佢啊， 佢唔系啊， 因为佢哋唔系见到一只， 系 半只， 嗯， 系一堆。 喂，最惨系如果大声讲咧， 嗯， 佢会追出嚟啊嘛，佢会唔会引起注意啊嘛？ 其实佢哋点样跑出嚟都冇人知道，因为猫嘅又猫， 系， 去厕所嘅去厕所，总言之咧散晒啦。 其实佢仲惊，佢叫你哋走， 系啊。 冇人走嘛，冇人起身。 唔知咩事都走咩啫。 系， 咁佢出到嚟嗌我哋嘅时候咧，但系我哋系有印象咧。 嗯， 喺十一点几、十二点嘅时候咧，系有声嘅入边。 即系你哋听到有啲粗声。 系有人系有人烧紧嘢，成日望到有火嘅。 系 望到有火光。 嗯， 但系个个都唔怀疑咯，可能即系大家喺度饮酒喺度玩，咁有人行过唔望唔到唔奇噶嘛。 嗯， 咁到到后尾行翻，即系出翻去嘅时候，赛后检讨，原来个个都冇人望过，有啲人咧就直头坐喺度发吽豆，都冇见到有人行过入嚟。 系，即系由头由始，但系呢度嗰个门口喺呢度啊，我哋一定要经过呢度，你先去到嗰度。 照计咧，呢度系一个布袋型嘅。 咪咯，除非你 嘅入口一定要行嘅，入口入嚟咧，你先系行到去。入去燒嘢食咯， 或者除非喺水上嚟， 喺水嗰度上嚟啦，或者喺隔離嗰啲獨木舟嗰啲儲存中心嗰度爬鐵絲網出嚟啦， 即係冇可能啦。 咁燒嘢食啫嘛，使乜咁痛苦啫？係咪？係 啊。 咁所以咧，呢度咧就曾經就係我哋呢一班嘅界懷，就好耐都冇嚟啦。十幾年後今日我就嚟咗呢度排嘢啦。 喂，大佬啊，你見到成班人冇面喎、 啊，係啊，好驚！ 突然間你一擰轉頭，唔係佢最攞命就係你諗你可以想像個鏡頭， 嗯、 你本來係諗住 hi 咁啊，成班就睇下你咩樣啦，點知一擰轉個頭，哇！各位 全部冇面， 哇！我諗嗰兩個有排黑。 我其實就唔係好熟嘅呢啲 friend， 就係隻奶隻咁樣樣擰咗過嚟燒嘢食嘅啫嘛，都唔識一諗跑出嚟，淨係執住人嘅，喂走啊走啊，扯人衫嗌走。咁又解釋唔到咩事喎，咁人哋以為你喺度嗌交啊，或者條女疾跑咗啫，點樣知你咩事啫？係咪啊？咁跟住就一路，佢即係其實講唔出係咩事， 嗯， 直頭係講唔出，慌曬。 喂，大佬，你正常人你都嚇到腳軟，都係唔係一個？ 佢叻噶啦，佢跑到出嚟，佢 兜咗個圈，兜咗個圈嘅人坐。 所以等間我哋出去入去行個圈啦，呢度都好靜下嘅。 係啊，呢度其實都幾好。 我哋啲咪都唔知道會唔會爆聲，靜到咧啲時咪接接接接接都聽到。 係，我哋真係咪個靈敏度特高呢度。 冇錯， 係我哋係啦。喂，今次 行個圈， 行個圈呢個大美毒咧，查實我未嚟過燒嘢食，我去嗰啲即係人有曬燒烤包嗰啲嘅，我未嚟過呢個位嘅。 啊，呢度舊咧就好少人嚟啦，依家。 嗯。 就除非你禮拜五六晚咩？新嗰邊爆曬咧，就會有人行入嚟。 係，即係各位觀眾，如果你驚咧，嗰邊人多，你咪過嚟呢邊咯。 嗰邊就近停車場咯，旺啲，咁冇咁多真係驚嘢。 就你哋自己燒好啦，唔好咁八卦。 係啊， 即 係 有人 自己有自己玩咯，唔好漏人啊，唔好懶好打招呼啊，除非食嘅啫。